玉子三颗星，爱心、耐心和恒心。 Uh-huh, 还有一个是，当孩子表现得最不可爱的时候，就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哇哦！ 我毕业了，对不对？ 满分通过考核。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一期不太一样的是，我们要从平时当妈那种惯常的，有了孩子以后，完全把关注度放在孩子身上那种状态， 嗯， 板一板，板回来，把关注度重新放到我们当妈的本身，我们自己身上，关注一下我们自己。 那我们自己的话，那不就是 你是想说，那我们自己还有什么可关注的？现在 不，我回想了一下，在没有孩子出现之前的时候，那是多么一个独立的，就是很潇洒自在的自己啊，就是回到原始那个状态吗？ 对。 那这样子还挺难的，就是更加 面露难色。但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在这件事情上面毫无就是 无压力，对吗？ 无压力，他觉得可以瞬间秒变少女。我们有请一下今天的辣妈代表雅娇。 大家好，我是张雅娇。 嗯。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三个女人就可以一台戏， 嗯， 来聊一聊当妈前和当妈后到底都有哪些差别。 我跟你讲啊，雅娇虽然是我们这期的嘉宾，但是她离我的工位坐得特别近， 嗯， 就是我们应该是属于生活当中最熟悉的朋友。 没错，这个以后我要说一下我跟雅娇的关系。我跟雅娇虽然工位坐的亲戚开始 是吗？ 我跟雅娇虽然坐的没有那么近，但是我们俩预产期近呢，我们俩预产期就差一个月。 没错没错， 就是等你们等你们就是 在接二连三的生， 不，就是你们在整个育儿期或者这个待产期的时候是经常交流，所以那段情分比较深重一些。 其实我俩在孕期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缘分，不是我们俩自己要交流，而是全办公室的人逼迫我们俩要交流，是因为大家总是比我们俩的肚子。他比我早怀一个月， uh-huh. 按照原理他应该肚子要比我显怀一些， uh-huh. 然而我在六个月的时候逢人就被问，你是不是要生了？你是不是快了？ 然后等到雅娇快生的时候，一点还看不出来像那么大，对不对？ 对， 就是我七个月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一同事说，你怀孕了吗？ 难道不只是发胖吗？ 这个同事有事求你。 没有，真的，他真的是这么问的，是刚发现。 对，所以我俩就隔一个星期就会比一下肚子，隔一星期就比一下肚子，然后发现雅娇被我远远的甩在了后面，肚子太小了。 就难怪我某一天看到袁一就哭一鼻子，某一天就哭一鼻子。是鼻一回就鼻涕一把泪一把是吗？ 对，所以这是我们跟雅娇的 缘 分， 啊， 缘 分。 对，好，你接着说吧。 打这么一个大岔才回到我这儿是吗？我跟雅娇的缘分就是因为一个是工位比较近，平常交流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对于她的一些变化我还是会有一些发言权的，因为整个从她怀孕开始到待产之前大概也就两三个星期你离开办公室， 提前两三周，两周也就是， 对，所以基本上我都整个观察，就整个看到了他的整个孕期的变化，所以 对于你的变化雅娇也很有发言权。 没错， 啊，好得了，这欢迎大家 怎么聊啊。 对，通过各路视频的直播平台来看我们今天三个女人吵作一团的哈，我们要来说一说各自当妈前和当妈后的一些变化，也欢迎所有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辣妈们一起加入到这样一个自我剖析的过程当中。 嗯哼， 在微信公众平台各位要加入的是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 嗯， 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资讯环节，潮流风向标。我们通常在潮流风向标当中会给辣妈酷爸们推荐很多很实用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辅食，比如说玩具应该怎么选。那我们今天第一条呢，是适合6到8个月的宝宝的玩具类的一个推荐。6到8个月大的宝宝正好是带一家孩子的大小，所以你一听到这个月份，突然头就转过来，两眼盯着我发光。 就是我确实发现我没有太怎么给他选针对于月龄的玩具，就只是觉得哎，差不多一岁以内可以玩的。 都买了些什么？ 并没有具体到6到8个月，就是买了一些在手里面可以握住的，然后可以让他去慢慢去咬的一些。不叫狗咬胶，就是小孩子可以啃的一些这个玩具， 磨牙的， 对，就是这些。 其实当妈这个事情就是顺其自然的，很多东西你之前可能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学习过，没有预习过，我会当妈吗？可是你看戴毅他也没有刻意的去准备，他买的完全正确啊。 对，没错。 6到8个月的宝宝正好是在练抓握力的时候，也是在开始要长牙期，牙床开始发痒，想要啃东西的时候，所以你选的完全是对的。 所以基本上看到他想 咬或者拽和啃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玩具递上给他。他如果喜欢啊，那这个玩具买成功了；如果这个玩具不喜欢，就先放一边搁置起来了。 对，先放一边搁置一下，也不要着急。 对，等一段时间，也许他就开始喜欢了。 是的。 那么好，我们接下来准备的这段视频呢，那就要送给宝宝，可能正好是6到8个月，或者是你最近想要去探望什么样的朋友，他们家的孩子正好是这个月龄的话，怎么去选择适合他的玩具？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因为我们可能有在收听的朋友没有办法完全看到我们的画面，就给出了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为什么要去选择这一类的抓握和啃咬的玩具。首先你要考虑到这个玩具宝宝的手掌是不是能够抓握住，所以这个玩具一般都是环形的，它的粗细是宝宝的手掌正好能够抓握住的，太粗或者带太细都不太适合他抓在手里面去玩，这是第一。其次，因为这个月龄的宝宝他的东西是要往嘴里塞的，安全很重要。 对，没错，就是这个所谓的橡胶的材质一定要合格。 对， 包括牙胶的材质也是。 对，而且最好是比如说它染色各方面就不要太过于花哨的， 对， 或者说它能够比较坚固一点，不容易被孩子啃下来的。 颜色不能太鲜艳，因为越鲜艳的东西它的这个含颜料的成分一定会更多。 没错， 对， 那当然尤其不能选择那种喷漆的，漆是喷在外面了，你让它试吧，玩一段时间就发现漆全没了，全到肚子里去了。 对，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辣妈想要尝试。 对对对，我们会想尝试一下到底这个漆有多么多的坚固。 不想尝试哈。当然这个也不能有一些小部件，有些玩具是用螺丝钉拧上的，这种玩具在这个时候不能给宝宝玩。 哎，我发现 很容易误吞。 有一类就是它的虽然也是螺丝钉，但是螺丝钉拧得非常非常深，不会凸显在外面，连孩子也够不到它， 最好是 啃咬不到， 最好是不要。 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买的是日本的一款，就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个面包超人那个类型的，它起码有一个手摇铃，就是一端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小球，球体里面有一些叮叮当的小珠子，然后还有一个面包超人的形象，它外面那个透明的壳就是用两一个壳用螺丝钉给固定在一起的。我特别认真的仔细看了看，螺丝钉孩子够不到，啃咬不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暂时可以被他使用。 对，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些小部件的时候，你一定要随时关注， 小心点。 不是说它一定会产生问题，就是怕万一嘛。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面包超人虽然是一款在日本很火，全亚洲现在都挺火的一款玩具， 对对对。 但是买的时候，妈妈们也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它的颜值所一味的吸引住了。那很多玩具其实 鸡肋吧， 它的手摇铃。就是喷漆的，我们家当时伴随他成长的那个手摇铃，就被他啃的漆都快掉没了。 就是白色那一款，对不对？像小孩整个这个手拳头一样，上面有四个小铃铛。 所以那个玩具也不是不能买，买来干嘛？妈妈拿来跳舞给他看着用，别让宝宝自己抓着往嘴里啃，真的。 这个妈妈好累啊， 因为那一款就像你说的，上面手掌上四个那个圆， 正好能把整个手的这个四个指头伸进去握住， 每一个大小都是他可以吞咽进去的。你现在回想一下多可怕， 如果啃下来 的 话， 对呀。 但还好我买是另外一款，就是一个橘色的一个握力环，然后上面是一个透明的球体，就像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摇铃， 对，总之就是细节。 好， 在这个月份的宝宝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关注一下。这是今天我们第一条潮流风向标要分享给大家的关于给6到8个月正在长牙期的宝宝挑选玩具的话要注意的点。接下来的第二个资讯分享给各位是针对9到11个月的宝宝的辅食，这款辅食叫做茄汁儿鲜蔬炖鸡肝， 好复杂，但听起来特别美味的样子， 很鲜，有没有？ 没错，一个是茄子的味道，我很喜欢；另外海鲜，然后还有鸡肝儿。 那鲜蔬是指 鲜 蔬 啊？对不起，看错了，是鲜蔬还有蔬菜，然后还有鸡肝。 鸡肝， 对对， 就比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些辅食 听上去就没什么味儿，相比已经好很多。 什么什么土豆，什么什么粥， 西兰瓜泥， 西兰瓜泥没错没错，一点都不好吃。 好吧， 吃的要死。 这一款茄汁新蔬鸡肝泥要怎么做？炖鸡肝， 哎，我看它最后形成的时候，它整个拿勺呈现出来那个食物，它其实没有完全的剁碎， 因为已经 没有9到11个月了嘛，已经长牙了， 对 对， 所以你可以适当的让它去咀嚼和研磨一些食物，因为它已经开始长前面的大牙了， 对， 大牙是干嘛？就是用来碾 碎 食物的，对，所以你看这里面用到的食材，这个茄子。包括像胡萝卜、土豆这种鲜蔬，可以各自来选择。然后首先是把鸡肝洗干净了以后，先焯水，焯完水以后切成小丁儿，然后再跟那几个鲜蔬放在一起再炖一会儿。所以鲜味儿完全有，不用加任何调料。口味也会很不错。 我会发现孩子，尤其是这个月龄的孩子，可以适当吃一些炖点的东西，就是 对 烹炒的这些还是稍微会晚一些些。 对，因为我们家孩子其实现在都没怎么开始吃炒菜呢，就是油啊什么的，我们还是就是少油少盐嘛，基本上都是煮着给他吃。 那煮的话，其实很多味觉感就没有那么的丰富。 但是对于成年人 来说，对，其实小孩子他的那个味觉感受没有那么强，他也不喜欢吃特别咸的东西，他吃不了。 他也没吃过那么多东西，新世界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呢。 是的， 千万别让他先接触了很多味儿很重的东西。 好吧， 对对对， 下来我去你们家当做那个推开新世界大门的阿姨， 他要帮你们家孩子推开新世界大门，什么给你准备巧克力呀、可乐呀？ 哎呦，我的天哪！哎、 说到这一块，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段子，我觉得这应该成一个反面例子。当时我还没有育儿的时候，确实不太懂得小孩子不能太早接触巧克力。 他很坏， 我不是故意的话，我是加了引号的话。 他帮一个孩子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我妹妹的孩子第一次到我们家去玩， 当时多大？ 已经快2岁了。 快2岁，在我们妈妈眼里，就是3岁以前最好都不要吃糖。 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他妈妈就是说不要改吃糖，但是没有很严肃的这种跟我们说，所以我没有太当回事儿。他在我床头玩的时候，我就偷偷摸摸把一颗巧克力塞在他的嘴里，然后我顺便告诉他这叫巧克力。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还没有起床，他蹦到我床上喊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的时候，我妹妹就疯了，说你们谁给他吃巧克力了。说完这下子这个是 这个罪 抓住了，对， 真的这个锅你要背一辈子。所以后来呢，是不是小外甥见你就是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 没有，就是下一次的时候已经忘记这个梗，然后基本上每次来就知道，只要来到北京就可以从大姨这儿吃到好 吃的，好 吃 的新世界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大门这一边是大姨在招手。爸妈酷爸们听到了吗？要防的不只是家里的老人， 还有 像这样好心的阿姨。 对。 潮流风向标，我们内容继续。接下来要跟各位推荐的是还是一款玩具。这个时候呢，宝宝已经从刚才6到8个月只抓握和啃咬变到了1岁半18个月以上的时候，买玩具可能除了一些什么电动小火车你可以让他看在地上跑以外呢，还有一些是你可以去锻炼他的精细动作的，包括去练习他的一些规则感，大呀小呀圆形啊，就是各种形状的这样的一些概念的。这个玩具叫做 Plant Toys 叠叠圈，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个叠叠圈其实有很多种类型，这一款呢正好是那种原木材质的，然后通常它会有一个柱子，上面可以套从大到小大概有七八个或者九十个那样的圆环，每一个圆环呢就像赤橙黄绿青蓝紫一样，有很多鲜艳的颜色，大小也不一，但是形状基本上是统一的，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它叠加起来以后依次叠加起来是一个塔状， 很好看。 我刚开始拿到这份礼物，因为是就别人送的嘛，说哎，这玩意儿这有什么可玩的， 挺无趣的， 也没声儿，对吧，就有个颜色，能干嘛呀，后来发现等到我们家孩子慢慢的往一岁半去长的时候，他就对这样的玩具开始产生了兴趣，他会每天把它取下来装上去，然后他会慢慢的，你发现你如果教他，他可以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大小小小小越来越小到 最小在上面顶端， 对，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意识了， 所以还真的是我觉得不得不佩服当时研发玩具的这些人们，他们还是针对不同的孩子的月龄， 对， 有一个专属的 合适的玩具， 对，包括就是小朋友的玩具，有一款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就是四个格子，方形、三角形、圆形、五角形，然后有不同的块儿 投进去， 投进去。刚开始在他一岁以内的时候，叫他玩这个玩具，他不会。 他不理解， 我觉得天哪，完了，我生了个傻子，半天了，就是不会，这个怎么办呀？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我放弃了，到大概也就是两个月前吧，发现玩得特别溜，还拽我过，他不会说话，拽我过来给我展示，这个往这儿放，这个往那儿放，这个往这儿放，放得可好了，人家，所以这东西就是他当时对这个玩具可能没有表现出兴趣，或者没有玩明白，你稍微再隔一段时间再拿出来，他新鲜感就回来了， 到了那个合适的月龄就合适了，是吧？ 对对对。 刚雅娇就对这个牌子或者对这个叠叠圈很感兴趣， 对，我打算给我们家孩子买一个试一试，因为他没有这种类似的玩具，他现在大部分就是小汽车，他特别喜欢小汽车， 男孩子真的是有男孩子， 然后喜欢音乐，我们家就各种带音乐的什么钢琴啊，然后那些那个电子书啊，就都是他现在特别喜欢玩的，然后最近迷上了那个点读机，就有一个一点，然后那个说话 了，会说话的， 哎，对对对，现在特别喜欢玩那个，这种类型的还没有尝试过，我觉得可以给他买一个试试。 有很多种，还有那种是要就跟那个就是积木一样，必须摁一下它可以堆上去的，一个一个像碗儿一样的，卡进去卡进去，然后 有点像乐高的感觉是吗？ 有点类似，但是大乐高，它那个环儿就比较好卡， 块儿比较大一些， 就扣过来就是个碗，搭过来就是一个一个一颗堆上去，都可以，都是这种类型的，一岁半完全没有问题 啊。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按照每个月月龄或者来给孩子买玩具的话，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家里就堆满了。 大爷，我提供长期玩具租赁服务。 我渴望的是一个友情，友情提供而非长期租赁， 可以提供友情价。 哎，不过也确实，我发现就是如果孩子经常是一个人玩的话，他渴望有一个玩伴儿，就是跟他一起来玩这些玩具。一个是让他多体会到分享的快乐， 对。 另外就是他也会觉得，哎，有人跟他一起玩的时候，有一个不能叫比较感吧，就更多是一种，就是集体参与的， 对，他会看着别人怎么玩，可能跟他玩的不一样， 哎，就长知识了的感觉。 而且我刚刚说那个真的不是开玩笑，大家就是邻里之间，如果有就是年纪相仿或者差不了多少的孩子，玩具可以经常交换一下，你会发现孩子通常都是对别人的玩具更感兴趣 ，对， 你自己家里面堆成山的玩具可能都不玩， 那不是跟女人一样吗？总是挂在橱窗里那一件才是我想要的吗？对不对？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所以说明这不是女人的天性，是人的本性。大妈正传在潮流梦工厂，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潮流风向标呢，今天内容就是这样，也感谢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观看当中，也可以给我们随时留言，当然新浪微博的活力982也是可以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下一个半点5:3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依，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开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随着一阵啼哭声，在下午的5:32，《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大义。 大家好，我是雅娇。 哎，今天三位辣妈坐镇直播间，一起来吐槽一下，来分享一下当妈前和当妈之后的天壤之别。 咱们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今天是女生节，好吗？ 哦，对啊，明天 是吧？今天大吐槽，吐槽完自己之后，好低落的样子。 明天好好的回去过节。 不，从今天开始就要好好的做节前准备了。然后明天让自己 什么呀？大扫除吗？ 做什么准备呢？ 就是。看看今天要拔一下什么购物车里什么草啊，或者说想要这个之前想买什么，然后给自己一个理由把它买掉啊。 我就问你，就是在你当妈之前，你会给自己特别的设定某一个节日才去给自己拔草吗？还是说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还是会想买的时候就去买，倒不是固定到什么时候。 你看现在当了妈以后，哎呀，明天3月8日，我得对自己好一点。走吧，拔草吧。 哎，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无论就会给自己不自觉加上一个说，哎，都已经当妈了，还不对自己好一点，这年华已经都没剩多少了，就会这么想， 所以会买的更多，对吗？ 对，以前少女的时候不需要任何借口，我喜欢我就买了。现在呢，给自己买东西要找更多的借口和理由。 对，因为你有很多东西需要留下给这个实力和钱是给孩子买东西，或者说要为他未来做准备的，所以不自觉就会占用到自己的一些资源。 好吧，那在我们正式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呢，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加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我们先要在话题开始之前来看到的是，也是同样是辣妈代表我们的气象主播王毅带来的这一期的辣妈说天气。 元宵节一过啊， 2018年的前两个月一下就没了，眼下呢来到了3月份。从全国来看呢，3月份的天气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的任性的，有的时候会寒冷如冬天，有的时候呢又会炎热如夏天，这气温的暴涨暴跌可谓是家常便饭。你看，就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湖南长沙的最高气温你猜达到了多少度？28度。而到了这一周呢，这最高气温又是下降到只有8-9度的样子。短短的几天时间，这温差就达到了有18-19度，所以如果你要选择在这段时间出门的话，一定要紧紧的抱紧天气预报的大门，看好天气，带对衣服再出门。那我们再把话说回来，北京的三月天啊，按照常年的这个气候数据来看呢，在北京3月上半旬的这个最低气温大概是在0度左右，而到了白天呢，最高气温是在15度左右，这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而到了3月的下半个月的时候，最低气温就会上升到10度左右的样子，而白天最高气温有时候可以达到22度，温差呢是在变小的。但是时不时的会冒出来一个倒春寒，所以总的来说呢，天气还是比较凉。那这个时候老话就说了，要穿捂。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怎么捂，穿多少衣服，这还是很有讲究的。 在这儿呢，您就记好两个数字，一个是15度，另一个是8度。15度是春捂的临界温度，当气温超过15度，就要脱掉棉衣，否则就会超出身体的耐热限度，体温调节中枢就会适应不了，对健康不利。特别是对婴幼儿来说，过度的春捂还容易使婴幼儿出现过暖综合征，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另一个是8度，指的是日夜温差。温差如果大于8度，那您还得给孩子捂一捂。简单来理解就是，当一天当中日夜温差比较大，您还需要带着孩子早出晚归的话，那就要给孩子多穿一些，最好穿一些开衫类的服装，方便穿脱。那到了中午，气温超过15度的时候，就该给孩子的衣服减减负，少穿一点了。 那说了这么多，什么时候我们才不用捂呢？总的来说呢，就当白天这个最高气温稳定在20度以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经过数周的这个调节，已经适应了节气的变化，这个时候就不用捂了，即便穿得再单薄，也不会生病。好，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这么多，我们下周再会。 辣妈说天气，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辣妈代表王毅。对，也讲到春捂秋冻，对于大人来说可能相对随意一些，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其实还是挺重要的。所以就是刚才讲到了几个关键的数值，一个是8度，一个是15度。当室外的温度已经超过15度，那你就可以不用再捂了，再捂可能就出痱子了。只开玩笑，但是不要再捂了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早晚的温差超过8度的，那你还是要小心孩子的穿减衣物，这个随时要关注的。 没错，就是在穿脱的时候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些， 对的， 不要太快的就步入夏天的脚步。 当然我们直播间是因为没办法，我们直播间30多度呢，所以我不是故意要显示自己有型的公二公三，而是 那只能说明我跟雅娇的这个忍耐力还是比较好，30来度我们俩还能一个穿毛衣 、啊、 穿 T 恤衫 那我可不可以说我是当妈前，你们是当妈后？你会打我吗？ 我只能说，就是你可能是属于生病前和生病后 啊，因为刚刚感冒好就忘了病痛。 对， 这样我们今天说当妈前当妈后的差别是不是？咱们直播间三个女生各自有各自的家庭的环境，然后有各自家里这个小朋友的情况，咱们各自说出自己认为当妈前和当妈后差距最大的3点吧。怎么样？3点不算多吧， 3点有点多。这样先，如果谁想到了3点，就说3点；如果想到1到2点也可以。 你可以说不满这3点，你就说我就这1点，其他都没有差别也可以，行吗？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立刻想一下，所以开始需要先让袁一先说一下吧。 你 抛玉引一下，我们两个砖。 我想一下，其实我自己也是刚刚临时给自己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把自己考倒了。 对，我没有细思说我到底当妈前和当妈后的一个差别的。第一，就是我对自己的身材更加要求严格了。 哦，这一点我还是没有想到。一般我们可能不会往这个方面去想的。 对，是因为就我不是说我现在身材有多好，而是说我以前是一个虽然很容易胖但也很容易瘦的人。但是我现在呢是一个依然很容易胖可是瘦不下去的人。 所以我会更加关注自己这一点。 他这样一说的话，我想到了一点，就是我可以先说吗？还是 没有，没问题。 我想到的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睡眠更加关注了。就是我以前没有考虑到说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让我失眠，或者说打扰我的睡觉，但是现在育儿之后，我发现睡眠对我来说极其重要。 就是你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睡觉的时间。 对，我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好好睡这个觉。如果有一些时间下午的时候，我可能会尽量补那么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的晚上时间会很难睡得整觉。所以这是我在当妈前和当妈后最大的一个变化。 你看啊，当妈了以后在一块聊天，就可以彼此激发出你自己之前没想到的一些点。 对， 他说完这个对于睡眠的关注以后，我就想到了，我以前是一个一沾枕头就着的人。我现在偶尔会失眠， 为什么呢？现在失眠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知道，就是睡不着。 你会想到很多跟孩子有关的事儿吗？ 脑子里全是事儿，有跟孩子有关的，也有跟工作有关的，当然更多是跟工作有关的。 那这不是生，那这不是因为当妈和 当妈，这跟当妈没什么关系。 不，真的就是会有 你长大了，你长大了， 就是神经衰弱 啊。 然后包括你看，我先生打呼这个事情，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可是以前完全不影响我睡觉。 不，你说起打呼这事儿，我跟你有同感，我老公也打呼。而且他打呼特别大，他是那种特别奇怪的呼噜声，就不是那种正常频率的呼， 怎么 不规律？ 怎么你还听过规律的呼噜声吗？ 你像我爸打呼噜啊，跟他打呼噜不一样。 明白明白。 我爸是那种特别均匀的呼噜声，就是鼾声，类似于。哎，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很 然后 是憨，但很能被接受的一种。 哎，对， 常规声音， 慢慢也能睡着。但我老公呢，他鼻子有点鼻炎，他打呼就会。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会把自己给憋死，憋了好长，然后呼这样。 我知道， 所以我晚上都是数着他的呼噜声睡觉的，特别的 痛苦的 啊！你怎么能忍呢？我以前就是没关系嘛，我就睡了，但现在他要打出这样的呼，我就会我就会搞醒他。 我也会啊，就是他是这样，他是正面躺着的时候就会打呼噜，转过去睡 侧面就好了， 就不会了。 你这个有规律，我们这个无规律可循。我每次弄醒他以后，他说。 干嘛 呀？你弄我干嘛呀？我说你打呼了，我没打，我都没睡着。 这是我听过的最善意的谎言。 不是，你知道我老公特别过分，就是他打呼噜，我晚上会推他好多次。然后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完全不知道，他会问我哦，那个宝宝晚上睡得挺好的吧？我说好个屁，被你的呼噜声都吵醒不知道多少次了。 啊，你们家孩子是会被吵醒的？我们家孩子 他是。他是那样，就是他中间可能会醒那么一两次，然后我会哄哄他，但是就在大床上不是跟我们会睡一会儿嘛，然后那个我老公打呼噜，我那个他可能没睡太熟，就孩子可能没睡太熟，然后就一打呼噜，然后就开始蹬腿翻身， 没错，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想我好不容易把他哄睡呀， 这个时候确实会火冒三丈，真的会， 但是我儿子真的很神奇。他爸爸有时候会喜欢搂着他的头睡，其实那样不对啊，大人最好离小孩稍微远一点。那个呼噜声就在耳边，都响成那样了，我们家孩子睡得就跟死猪一样。最夸张的是有一次，我老公突然打了一个很奇怪调门很高的呼，把我孩子就是睡眠中你就是被惊着那一下， 但 我以为他要醒了，结果他接着睡，就惊了一下，没事儿了，完全没有打断睡眠。 那我觉得那样子的话，就应该是证明孩子本身他一直属于深度睡眠，不太被轻易的唤醒。 对对对。 哎，我觉得 就是当妈前和当妈后，对于呼噜声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了。 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是觉得什么，就是周末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原来呢你会特别精心的打扮一下自己，但是呢你现在比如说赶时间啊，你就给孩子打扮的特好，然后自己就随便反正穿点啥，然后头发乱七八糟的就出去了。因为我们家孩子周末要上早教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时间有点来不及，然后我就都给他捯饬好，都穿好了。然后那个有一次我妈就说我，她说你怎么头发那么乱，你也不知道弄一下。然后我就完全没在意过自己，就觉得啊，反正要赶时间抱他出去嘛，但是原来肯定不是这样，原来就是你哪怕出去可能买个菜，然后你就 也都会稍微打扮 一下，搭 一 身什么运动类型的，然后整一下自己，捯饬一下自己， 这， 因为你多了一个需要照顾的人，然后轮到你的时候，你没有时间了，你也不在意那个事情了。 对， 可是上早教这种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除 除了孩子以外还有孩子妈妈们呢，对不对？这个时候格外要注重对于自己的搭配，绝对不能输好吗？ 潜台词不能输。 你太了解我了，真的。 We are the champion。 当妈前和当妈后的对比，我们有一个视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据说是神对比，每一条都可以戳中你的内心。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可以符合当妈以后的我们所有辣妈的心声。条对比 全中， 全中，全中，真的是 全中。我只能说，这个确实来自于，应该是聚集了很多妈妈们的一些意见，然后总结出来这25幅图，生娃之前和生娃之后的一个对比。 就是刚刚雅娇提到的，就是对于自己的就是要求，比如说收拾打扮什么的，包括家里面。我以前是一个每周会自己亲自打扫卫生的妈，的女人。有了孩子以后，现在从来不自己打扫卫生。当然有，就是打扫卫生的阿姨，我自己从来不收拾，为什么？因为收拾跟没收拾没什么差别， 对， 全是东西，全不是我的东西。我收拾什么呢？收拾完了下一秒就被翻出来了。所以现在就是眼前的所有的脏东西眼不见为净啊，我只要保证我的更衣室那一小片天地是我可能找到的就可以。 对， 哎，那我想请问，这个时候一般你的先生，就你老公，他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会觉得家里边很乱很烦躁，还是会觉得无所谓？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无所谓的，我后来发现有一次我们在就是两个家庭聊天的时候，我老公讲到了一个当爸前和当爸后的区别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我们俩那会儿就只有二人世界的时候，我们是那种家里面装修风格是混搭的类型，我们是走到世界各地都会买家具然后运回去的人。结果现在有了孩子以后，发现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哎，那个有那个金属的装备，咱们把它包起来，不然会磕到孩子。哎，那个要不先拿到仓库去，别拿出来用了，家里面就没有任何设计感可言。 对，我那天那个去我一个同学家暖房，然后我特别有感触，他们家就是小两口刚结婚，然后房子也是新装修的，是那种六跨七的那种一个小阁楼的那种，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那个楼梯上去，然后给我们那个倒茶吃饭什么的，就是拿出来那种特别精致的餐具啊，茶壶什么，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咱俩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就是家里边什么精致什么那些，就是都是一套一套的盘子，然后杯子 按照你们喜欢的， 没错，然后你会特别注重那个生活品质，就包括你家里的那些家具布置，你都会弄得特别好，然后时不时买点花什么的，然后摆一下，然后什么的。然后有的小孩呢，你就家里的家具就别看了，因为全部都贴的是那个防撞条，你怕撞着。 对， 然后那个易碎的那些东西得全部都收起来，也不能摆出来看，反正家里就是一切以他为重。现在肯定就是你想有人到我们家做客，我们也不可能说那么精致的摆个盘子给他，就喝杯水吧。 下一分钟一定是一次性杯子倒水，因为下一分钟那玻璃杯会被他打碎。 没错， 只有他能够目之所及以及手伸出来掂一掂能够到的东西全部要收起来。 对， 桌面上什么都没有，就得是保证那样的，要么往高处放。 我现在考虑问题 还没有到，对， 不，我一个是还没有到，我现在考虑问题就是我们家要搬家了，就要换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然后能把我那些能什么易碎的呀、一磕一碰的东西给它收起来，然后才能有它活动的范围，要不然它哪儿也不能去了。 你知道，就是最近我昨天刚刚在我的梳妆台的两个抽屉上安装了雅娇说那安全锁，那安全锁必须是拿那个就是3M 那个贴起来的， 对对对， 就是再怎么样，那3M 的设计再怎么极简，跟小公主时期 不搭呀， 不搭的。我为什么到昨天才安？因为我实在是不想最后一片净土也被 他会去 也 去捣乱你的梳妆台吗？ 梳妆台的高度正好 碰到， 完全是他现在在他胸口的位置， 对， 所以他打开我的抽屉，把我里面的所有摆的整整齐齐的耳环、项链、戒指。全都拿出来玩，还会往垃圾桶里扔，那我哪受得了呀？ 那这个时候身边应该有人跟着他或者阻止他就好了。 你以为劝得住吗？你劝他试试， 你不能让他看见 啊、哎哦！不能让他看见， 确实确实，小朋友是这个好奇心被勾起来之后， 你越不让他看，他越要弄。 对对对，这就是 就最好把这个柜子锁上就最好。 对 对, 对， 锁上 眼不见为净， 他就没办法了。 对、 他有时候还会告诉我说：“哎，那个柜子锁没关上。”他说：“没关上，你该关上，就那个意思。”他知道啊，原来你们把它锁起来了，我也就不惦记了。说到这个家具呢，我那朋友吧，当时听完我们这么说以后，他就说他们家呢也是平时夫妻俩都有各自爱好，都喜欢摄影，然后会从各个地方买一些小的摆件什么的，摆在家里面各种东西都有。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孩子以后，满屋全是玩具，他们俩两夫妻就经常躺在床上幻想，有一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成极简。眼前只有白墙，什么都没有。 确实，看到花里胡哨太多了之后，特别希望回归一个本真的状态，简简单单的。好吧，你们给了我一些很有实际借鉴意义的这个建设性的意见，我一定会好好的参考的。 就是你发现孩子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烦恼，他只会躺着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怎么不能互动呀？”你什么时候会爬就好了啊，先能坐起来就好了。坐起来以后离爬也不远了。爬的时候就发现，哇塞，地上真的是太脏了。平时这么脏的地，我都是怎么光着脚走路的路呀？这边明明有一根头发没有捡起来，那边还有一根小灰尘你没有捡起来。因为他在爬你，怕他随时会往嘴里吃。你就要保持家里面那个地面每天都恨不得比自己脸还干净。 对，但我们家孩子是这样，他就是地上看见一根头发，指着他让你收拾，然后他就这样捡起来给你，然后你得给他扔到那个垃圾桶里，他才罢休。有个小毛毛，我说那个咱们一会儿再擦，不行，一直指着， 哇， 一直要给他把那个捡起来扔到垃圾桶，他才啊又走到别的地方去巡视了。每天就像一个那个卫生检查员一样， 这将来绝对是一个卫生检查员 啊， 呸，鼻子呀！ 按照这个方向，你朝着。准确的这个目标去培养的话，以后家里家政这一块不用担心，不用花钱。 我觉得也是， 可以让他打扫卫生暂积分，然后换玩具， 没错， 很棒很棒。哎，这是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么想起来回想起来，刚刚咱们三个吐槽的东西，多少有点家长里短，婆婆妈妈是不是？ 而且多少都跟一个叫老公的这个人有点关系。在吐槽老公 还好，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成长这个事情，好像老公也是无能为力，他们也在伴随，跟我们一样，他们也在伴随孩子成长，然后慢慢去适应这么一个过程，他们自己也在做改变。 我觉得就是在家里面来说，如果是爸爸和妈妈，总归要有一个人为了孩子这种所谓的抚养他或者养育他，有一个人会主动妥协一些，大部分都会是 妈 妈，对吧？ 对， 所以大部分妈妈， 对， 妈妈会付出心血更多一些。 那你既然说到妥协这两个字，你们有感觉到自己当妈前和当妈后妥协了什么事情吗？ 旅行计划。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妥协、 这个应该是，对， 你可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讲述一下。 对啊，旅行计划就是我目前为止觉得最大的一种妥协，就是我的困惑就是我还没有断奶，但是呢我很想出去玩，出去旅行。 就以前大义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每年至少得出去个两三回吧。 三回到不了，两回撑死了，对，两回，但一定会是争取是国外旅行这样子，因为家里有一个很喜欢出去玩的人，在他带领之下，我觉得我应该尽量的走到更多地方去看一看，玩一玩，顺便买一买。但是呢，因为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呢，我没有断奶，但是家里的就觉得你既然没有断奶的话，孩子需要你，那你就在家里好好陪他就好了，等什么时候断奶了，你可以自由自在出去玩。那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喂到一两岁的话，岂不是我这一两年就真的都出不去了？ 上。 你没看我们之前节目吗？我说了好几期亲子出行的各种， 对，是，所以接下来我就说嘛，我就把这个点去跟我老公说服他。我说人都说了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玩， 对 呀、 啊， 但他的观点是孩子又不记事儿，你去了又不知道去哪儿玩不这些东西。 让你老公来看我们的节目呀，孩子不记事儿怎么了？要的是我们的那种感受，成年人的感受呀。 他会说了，那是因为你自私。那是因为你想出去玩。 但是啊我要说一点，就是你带着孩子出去玩和你自己出去玩完全是两种玩法。 对，所以接下来呢我又提到又想到这一点，就是我们所想象出去玩是我们自己很自由自在的， 对， 去哪儿就去哪儿，然后想在哪儿吃饭，想去哪儿看、玩到几点，甚至晚点睡都可以、但是有了孩子出去玩之后，我相信这一切肯定会被打乱。 来，我来跟你们说吧。 对， 我带着孩子出去了两次日本嘛。第一次是他百天的时候，第二次是他一岁一个月的时候，完全截然不同。我们第二次出去的时候，以为有了第一次经验，撒撒水呀，没问题呀，但是百天的时候，他还只会将将好会翻身，还不会爬呢，就他趴那儿自己都翻不过来的状态，所以你把他带出去以后，他大部分白天的时间躺在婴儿车里面，他的睡眠时间也很长，在家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尽情的买吃去一些你想去的地方，他醒过来的时候你无非抱着他溜达溜达什么都没问题，然后包括在酒店收拾行李，你把他往床上一放，你就不用担心他会滚下来，你就可以收拾自己的。可是在一岁一个月的时候，他刚刚会走，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而他那会儿已经开始就是吃辅食，不是纯母乳了吗？我们第二次去日本的时候，一家我们想去的餐馆都没有去成 啊。这为什么？ 因为所有这些需要预约的餐厅，他不管是什么米其林还是说什么寿司之神，他的店面都不欢迎12岁以下的孩子去。 因为要带婴儿车，没有地方放 婴儿车，以及他 认为这个孩子会比较 吵 闹， 对， 会打扰到其他客人。 米其林餐厅是不接受6岁以下的孩子的，因为电话里面直接就跟你说清楚了，我们不接受。然后呢，像寿司之神这种比较店面比较小的地方，他也没有宝宝椅。 对， 桌上那些东西你试想一下，家里的东西都被他呼到地上，那你餐厅的东西你得跟在后面赔钱吧，估计是。所以第二次去日本的时候，每一顿餐食都是以快作为唯一标准的，就能速战速决。最惨的一顿饭是我们俩在超市买完了东西带回酒店吃的。 还好日本的这个超市吃的还比较好吃一些， 对， 要不然真的是太惨了。 对， 所以他这么一提醒我之后呢，我也想，那我老公说的多少还有那么一些些的道理，就 是有道理的。 对，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出去玩，你其实是在打着出去玩的旗号，其实还是在做着一些在家里面去为他照顾他的一些工作。 对，因为你要照顾他的作息嘛。你像我没有带他去过特别远的地方，就是北京周边的郊区去过一些，就那样我已经觉得很累了。就是你要给他准备吃的，然后他下午又要睡觉，然后你要哄睡又要陪他，然后你自己玩的时间非常少， 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哄睡不成功或者吃喝不成功，搞得你心情也不会很糟糕。 对，或者你就带一个家里的老人去，然后老人就什么都玩不了呗，就看孩子，然后你们俩可以出去稍微放松那么一下， 可以在目的地上稍微做一下功课，就是去像类似海边这种只要找一个酒店待着的地方， 对对， 是适合带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去， 就只要眼前的风景换一换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飞机上的时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说回来了，就是乖的孩子可能在这段旅程当中配合爸妈，不给你带来什么样侥幸的心情，打扰你的心情，但如果说不配合的孩子，或者正好赶上他不太舒服烦躁的时候，我估计这个旅程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一半了。 当妈前和当妈后啊，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吐槽队伍当中啊。 最大的区别，话多了呀。 你以前话少 啊。当妈前咱们哪有这么多话，是说孩子的事儿，一定是说别人家的孩子。不要 提说化妆品的色号。 对，这是最大的区别。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已经到整点的这个广告时间，我们在下一个整点6点钟的时候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大家晚上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雅娇。 嗯，今天三个女人一台戏哈，我们聊， 好像听这个语气聊得很开心， 超开心。广告太短了，真的应该多一点植入，这样可以多一些我们在私下聊天的内容。当然今天这个话题非常适合我们三个人把刚才广告间隙聊的话题也搬上来一起聊， 没错，完全可以搬到直播里边来 分享一下，就是带孩子出去啊有些什么样的准备。当然我们节目里面其实有专门做过好几期亲子出行的一些关键的注意点，戴毅那期不是也参与了吗？ 对对对，我听了。 包括很多妈妈推荐了一些神器，带一些还不太会走路或者走的不是很好的宝宝出门的时候，那个缠腹带，缠的千八下的各种那种带子，特别厉害。当然像推车呀，包括酒店的预订啊，还有飞机的时间啊等等，这些小细节确实是需要妈妈在提前做好一些功课的。 像刚才我觉得你跟雅娇在聊到的就是关于坐飞机出行这一块的时候，其实原因说的特别好，就是对于孩子睡眠这个点儿，如果说他正好在这个时间段是睡觉的话，你不妨就订这样的一个 对 出行的飞机航班。 就是前提是你家孩子是一个作息比较规律的孩子， 对， 他通常每天固定见到今天就是睡觉时间。那么他如果像一天有两觉的，那你就把飞行和降落的时间的那段飞行距离正好卡在他其中一觉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已经比较大了，3-5岁了，我就睡一觉了，那也不能天天老去亚洲国家吧，对不对？我想去的远一点，那你就按着晚上那一整觉的时间去趟法国，去趟德国， 红眼航班也行，对吧？ 11个小时飞到了嘛，他也正好一觉就睡过来。 哎，要这么说的话，基本上就打破了那种只能在附近转悠转悠的想法， 对， 甚至有了更想远往这个更远的地方去的想法。 而且我觉得，如果还在喂奶的话，如果是母乳妈妈，其实更简单，就是你对呀、如果他闹的话，就给他吃奶嘛，这个是特别简单的事儿。 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飞机上怎么喂奶。 对， 这个还好说，有个大的围巾一裹，基本上也 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是 私密空间， 有爸爸在旁边一帮着， 对，帮忙就好了。 对 对对对，这个事情就是，原则上就是能够让他短时间乘坐安全座椅的。就是汽车旅行其实是不适合小朋友的，他是真的很烦躁， 对， 这么狭小的空间他保持这样一个坐姿大人都无法接受，所以能选飞机最好选飞机。 这么说还是 另外我觉得火车的软卧其实也还可以，像我们 躺着睡觉， 对，像我们那个回家基本上都是买软卧嘛，就是你我们一般就是买一个包厢，就包厢只有我们，然后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打扰到，然后他下午一般会睡觉嘛，我们一般回那个我们家火车都是下午的，然后上火车就睡觉，然后大概睡醒了，大概就到了嘛， 玩一玩就该到了，是吧？ 对，就是反正原则就是能够给他一个独立的睡觉的休息的空间就好了。我们之前放弃了高铁是因为从北京到我们家的高铁它没有那种包厢类型的，哪怕是商务座它也都是只大座而已，然后飞机在中不是火车中间会停，会上下人，对于孩子来说一切都是新鲜，哇， 这个面孔没见过，哇，又是你了，嗨， 这也挺有意思的， 太兴奋，完全全程不睡觉。重点，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只会躺在车里的小孩呢， 嗯， 他就已经对这一切都这么眼睛都忙不过来了。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他太过于兴奋，可能当时不太睡觉有点麻烦，但是过后当他疲惫到不行的时候， 就是 你会很省事儿，对不对？一觉睡到可能大天亮或者什么时候， 对对对， 或甚至一睡睡好长时间。 嗯， 孩子很神奇，会在一些莫名其妙你觉得不可能睡的时候他都睡着了。 对，当妈前和当妈后的对比，欢迎各位辣妈酷爸也可以加入哈，这也没人说当爸前和当爸后就没有差别了，对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当然新浪微博也欢迎各位加入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当中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视频互动当中。 嗯， 我自己还能感受到的一个状态就是自己当妈以后更爱熬夜了。 嗯， 就以前可能是因为工作关系，我早上做早间节目， 嗯， 早上7点的直播，我5点起床 啊，所以你不能熬夜。 我晚上会保证11点之前差不多就睡觉， 这已经算睡得比较晚的了，我觉得。 啊，11点睡觉还算晚的？ 当然，因为你要做早间节目。如果说没有早间节目， 在年轻人当中是不是算睡得很早的？ 你要做早间节目的话不能这么说啊，如果你不做早间节目，12点睡1点睡都没问题， 没人管你， 对不 对？ 对 对对。 现在当了妈以后，孩子基本上8点半9点睡觉，然后我会磨蹭到12-1点才睡，前提是因为我现在不做早间节目了。 嗯，总觉得晚上睡早了亏得慌， 真的是亏。我妈经常说，我说孩子睡了你就不能赶紧去睡吗？ 嗯， 真的舍不得， 孩子睡了才要开始自己的时间嘛。 对，我经常跟大家说，那些没有生过孩子的人不理解，我说孩子睡了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啊。 这点确实有深有同感，深有同感。只不过有时候没办法，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不粘人，比如你们家孩子可能哄睡之后就不需要妈妈再参与了，就还好。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属于一个特别粘我的状态，万一中间20分钟醒来之后看不到我，他就会哭，哭完之后一精神，这第二下更难哄睡了。所以我基本上都会陪他，到他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那我可以起来像原因一样再活动个半个多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嗯，我一般都是哄睡了以后躺在床上看手机。 没有人跟你说，哎，拿那手机离孩子远一点，辐射。 没有，他睡小床嘛，我在大床上看。 那倒还好，那倒还好。 有的孩子是只要保证就是这个房间这个空间里面有妈妈的味道就可以了， 对， 不一定要睡在一个床 上。 对 对 对, 对。 所以当妈的人经常会说，我熬的不是夜，熬的是自由。我们来看看， 是的， 这段视频是本色出演。 你赶紧把孩子们哄睡了，自己抓紧时间睡觉，多睡一会儿是一会儿。 嗯，那可不行，我还得敷面膜、追美剧、刷公号、逛淘宝，哪有时间睡觉啊？ 我先打开微信订阅号，这么多红点，每一个红点都像是后宫的宠妃等着我去宠幸去翻牌。点赞留言转发学习，乐此不疲。 哎呀，我看了10几篇文章，感觉头脑充实，精神饱满。哎，乘胜追击，再来一集最新的热播电视剧吧。噔噔噔。 哎，今天的更新又看完了，在睡觉。哎，不对，我记得刷爆好像得打折呀，看看去，看看看看看看。 终于要睡觉了，哎呀，2:10了。又熬夜， 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脑海中就会冉冉升起三副面孔。这三位荣获2017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科学家，露出慈祥而有深意的微笑，对我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熬夜会让你变丑、变胖、变笨。 熬夜有害健康，这种道理还用你们说吗？黑眼圈、粗糙的皮肤、日渐衰退的智力，这一切都已经赤裸裸地证明这一点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当妈的人还要明知故犯，重复跳坑，恶性循环呢？哼，只能说你们这些男性科学家不懂女人，不懂我们当妈的人。对于我们当妈的人来说，把睡了，世界安静了，像陀螺一样的生活终于停下来了，这个时候才是最最浪漫温馨的时刻。 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终于可以 不再担心他爬高爬上磕了碰了哭了闹了，不再绞尽脑汁花样翻新做各种辅食去填饱他的肚子，不再被他抱着大腿扯着衣角索要玩具零食爱的抱抱，不再担心上厕所被突然打断活生生憋回去一半，不再因为自己要干点自己的事儿而对孩子心生愧疚。 这一刻我不再是流连于菜场和厨房的煮饭婆和家政工，不是需要披着盔甲去战斗的女超人，不是得靠超高情商去搞定婆婆妈妈幼儿园老师等各种关系的外交官。这一刻我终于可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真正的内心需求，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单身小公主和风花雪月的文艺女青年。 这样的夜晚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深夜食堂，给我们的人生重新注入了生机，给我们的凡胎重新打入了鸡血。你以为我们不爱美吗？你以为我们不怕老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熬夜是慢性自杀吗？你以为我们不想每天睡八小时睡到自然醒吗？可是我们还是宁愿选择牺牲健康跟黑夜交换这份难得的自由。所以我熬的根本不是夜，是自由。等等，你问我为什么不能跟白天交换一下？因为白天不懂夜的黑，妈妈我不能累。记得以前有个话题叫生娃之后老公做过的让你最感动的事儿是什么，评论里不乏这样的小事儿。在我陪睡一两个小时自己累帮熊孩子依然高兴的时候，接管小恶魔出门去散步，包揽夜里换尿不湿的工程，这些都特别让我感动。我家最感动的应该是周末的早上孩子醒了，爸爸悄悄地把儿子带出去玩，让我在家睡到自然醒。我老公只要周末有时间都自己带孩子一整天，让我出去逛逛街见见朋友健个身什么的，这样我才不至于被当妈后的焦虑压垮，很感谢他。 奇怪吗？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为什么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妈妈心目当中最温暖最感动的回忆呢？如果你能有一个半夜爬起来天天哄孩子，早起带孩子出门让你多睡一会儿，周末带娃给你一点自由的老公，那真是给个王子都不换。 如果熬夜是一种无法自控的慢性自杀，那爱才是唯一拯救的良药。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感谢我们的实习生维维哈，这段精美的视频在我看来已经很精美了，是昨天用一个小时时间拍摄，然后后期又经过了大量的制作然后完成的一段视频， 据说剪辑到了半夜的三点钟是吧？ 对，就对于他们做视频的这个后期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说实话我们必须要从客观角度说非常好， 对， 效果 特别 好， 谢谢谢谢。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好的效果，前提是因为当妈的有很多要吐的槽。昨天在家拍这些视频的时候，我妈正好最近在家帮我带孩子嘛，我妈不停地对我儿子说，你听听你妈吐槽你的，你快听听你妈吐槽你的。 还好现在小孩听不懂是吧？ 对，还听不太懂。这讲的就是妈妈为什么就是带娃已经那么累了，明明可以秒睡，但是她为什么还要熬夜去享受夜晚那个难得的就是清静的时光。 我想问的是，当你旁边你妈妈在听到这个在录制的时候，她可能等一切录制完之后会不会跟你说我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妈没有这么讲。因为我发现的是，我有跟就是咱们的父辈母辈交流过，包括我婆婆也是，他们那个年代好像太过慌乱了。第一是也没有128天的产假可以休， 对， 生完好像就 一两个月就要上班了， 就上班了，就这么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这么就踢里秃噜就过来了。 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她说就当我抱怨一些比如说没有晚上时间太辛苦，她会说我们那时候也这么过来的。我说那怎么过来？她说也是早上忙忙活活把你洗了涮弄完之后把你送到什么姥姥那儿去，或者说 对对对隔壁 那儿去 邻居家，或者是 对，然后我们就上班了，然后中午跑回来再忙不迭再给你喂个奶，然后下午再去上班，晚上回来之后呢就该把你从姥姥姥爷家接回来。所以我的下班时间之后就是全部带你的时间。其实我想想他们其实比我们更辛苦，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条件能够让他们去进行选择， 对， 所以 没有手机主要是， 对，也没有那么多电视是节目可看， 对 吧？所以他们就默认了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 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咱们现在为什么反而多出那么多苦水，还是因为生活过得好了。 对，因为有选择所以你的 苦恼就会多一些， 就你不愿意说让自己过了那么一种特别疲惫的状态， 对， 你宁愿说拿点什么，像你刚刚说的拿黑眼圈拿睡眠不足去跟黑夜换自由， 对 对 对, 对。所以但是刚才我们在最后讲到说，如果娃爸可以懂得我们的累，能够适当的体贴我们一下，让我们解脱一下的话，这样的老公就是拿一个王子都不换的时候、直播间的某一位嘉宾他们家老公就是这样连王子都换不成的老公，非常优秀，来跟我们 对对对，就是 表彰一下， 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周末的时候一般早上我们家娃大概是八点多钟醒，然后我一般就还会再想睡个懒觉嘛，因为我平时其实都就是生娃之前啊，我一直都是早上喜欢睡懒觉的人，睡到九点十点什么的。然后我老公呢，一般就是我们家娃醒了，然后他早上要喝奶嘛，然后我老公就把他抱出去，然后那个我妈或者我婆婆就给他冲好奶粉，然后我老公就陪他在那边玩，然后把我那屋门就关上了、然后就可以一直睡到九点十点， 很棒。所以不仅有个好老公，家里还有好婆婆、好妈妈。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要补刀一句啊，您别生气啊。在艳羡你的同时，我在想将来你们家孩子上学的时候怎么办，那个时候要么他去送上学，要不然 到时候再说， 你的懒觉也睡不长， 到时候再说，能睡几天是几天， 能睡一天是一天，这个我赞同，我赞同。 好吧好吧， 那会儿你知道就是刚就是结婚的时候，有时候婆婆比如周末来家里面，你还会觉得说做儿媳妇儿的婆婆来了千万不能家里乱乱七八糟的，尤其人没起床那可不行。那会儿还有这样的意识，现在 有包袱是吧，那会儿 没有包袱，爱谁带谁带，你们只要带走就可以，让我睡觉最重要。 对 对，就是这样是 吧。好吧好吧好吧，我们家就有一个就是给我王子也换不了，可能也不愿意给我的这么一个老公。就是我们家这位就是完全不太会在这方面体贴，他可能就会觉得，因为他也是个爱睡懒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你既然因为我一般会觉得如果孩子醒了需要哄的话那我就起来了，他会发现哦原来你已经起来了，他可能不会问说你是不是也想来睡个回笼觉或者懒觉，他就会说来跟妈妈出去玩去吧， 送走。 对，就是你把他抱出去，我看他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当时真的，我差点就想唱这样一首歌，你知道吗？就想再配双脚把他踢出去。就是为什么你不换位思考一下？其实我在夜里边，他好几回夜醒，我要去哄他入睡，我其实更困，更想需要睡个回笼觉。他没有，他会先想说我还没有睡醒，所以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只能是我牺牲多一些。 这个事情我们之前其实也讨论过，为什么爸爸不能带孩子？其实也有嘉宾支过，就是挺智慧的招。就是因为针对像晚上还没有整觉的这种小宝宝来说，晚上注定不是妈妈就是爸爸，或者是姥姥姥爷爷奶奶其中的一个人会起来要去哄孩子。那不要连轴转，如果前一天晚上是妈妈起来哄的，那其实第二天早上爸爸可以去承担这个早起带孩子任务。当然前提是前一天晚上妈妈起来喂奶或者哄孩子的时候没有顺便把爸爸一起薅起来。因为有一些妈妈是这样的，存在这样的情况，我起来了你也得起来，我晚上起来喂奶了你也得陪着我，凭什么我一个人辛苦，你对不起了。 这像说的是他自己的内心台词，我从表情上来觉得不太是别人的例子，一定就属于 Ruby 原因的。 绝对，我绝对没有这样，因为我们家孩子睡觉还挺好的，几乎没有怎么晚上折腾过。所以会有这样的妈妈。我们会建议说，就是大家各司其职吧， 分摊一下， 大家能够分摊一下这个时间，就是晚上就一个人起来哄，那早上就另外一个人能够早一点起来带一下孩子。对，也不能说全都是晚上也是妈妈，早上也是妈妈，那 对， 我要把十八 榨干了， 我要把18:15开始说这段话截下来视频之后放给我们家先生看， 要把它加速加成那种鬼畜型的，让他就是看一遍就再也忘不了，这样的形象就无法抹去，才能记住。 那我把它变成抖音拍出来，然后给他看 我看行。今天说这个当妈前和当妈后啊，虽然是一些苦水和类似吐槽的东西，但是好像直播间里面还是欢声笑语的。就是任何的苦痛和当妈妈这件事情本身来相比都是不值一提的。一定是幸福感大于你的辛劳你的付出的。 所以刚才视频的时候最后你看这个袁一，虽然说代表很多妈妈在吐槽这个我们辛苦，但是孩子趴在肩膀上那一刻的时候真的是爱意满满。 对、 对，是这样的。 所以还有什么可吐槽的呢？ 那不行啊，节目还没有结束得接着吐啊。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也欢迎看到你们各自觉得当妈前和当妈后的一些对比哈。我这边手上有一个就是之前在网络上面有一个网友的吐槽，他呢是一个 广东的一个全职二胎妈妈， 嗯， 比咱们还要再辛苦一点，因为有两个孩子。 嗯， 她国庆期间呢，就想像戴毅一样萌生出同样的想法， 嗯， 想出去玩一下。 嗯， 可是呢，带孩子肯定是不太方便， 嗯， 她想要自己的那种旅行的状态。 嗯， 所以呢，就跟婆婆商量，看看能不能让老人家代替照顾一下孩子。 嗯， 可是呢，被婆婆强怼了。 嗯， 婆婆的话是这么说的：“你都当妈了，心还收不住，当什么妈？”然后她就去找老公，老公也是强烈反对，甚至和婆婆一起，两个人齐声指责她很自私、不负责任、不配当妈。当然话都说的有点重， 啊，但大概意思是传递一下这个意思啊，我们能明白了， 不是当事人就是说的这样的话， 嗯， 哎，所以这个妈妈就有点崩溃，就觉得说凭什么？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玩？ 嗯， 为什么不可以？ 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妈妈她当时发的这条博文是怎么说的哈。 好。 这儿有一张图片，我给他盯上。 嗯， 他说这两天和家人闹翻了，我想趁着国庆长假去外地旅游。总之吧，就是被婆婆和老公指责我自私、不负责任、不配当妈，他觉得特别憋屈。 嗯， 说他有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都是他一手拉扯大的。虽然公公婆婆也在本地，但是不曾帮过我半分，这是前提条件哈。 嗯， 连孩子生病都是我一个人拉着两个孩子上医院的。和老公结婚6-7年了，婚后我就辞职专心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没有请保姆，是一个人拉大两个孩子的。老公工作也很忙，也没有能够帮上什么忙。今年放长假，我老公难得放几天假，所以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出去，我们俩一起走一走，所以呢就让婆婆帮忙照顾一下孩子。说起这个事儿呢，婆婆就说了，都当妈了心还不收住。老公呢也强烈反对，老公还反正就是还是重复之前他说的话呗， 嗯， 就这些。所以这个全职妈妈就想问的一句话是，我真的是一个自私的人吗？这个事情咱们要怎么来给他解答一下，来给他疏导一下他的这些情绪。当妈妈了以后还有没有资格去出去寻找一下自己一个人的自由时光？ 我觉得当然有， 当然 当然有，因为你不仅仅是一个妈妈，你还是一个个体，对不对？ 嗯， 对， 你当妈妈只是你的一个身份，你还有其他很多的身份，想出去玩，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嗯， 但是这个他们家里人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碰到这么不通情理的婆婆和老公， 有点太过强势和不通情理了。 我的想法反而跟你俩不太一样，就大多数人的内心当中，很多家庭里面，尤其是一些长辈们，比如公公婆婆， 嗯， 他们可能这些情绪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内心都会多多少少有这么一点倾向，就是觉得你当了妈妈之后，有些东西你要为之而舍掉，而要把一些更重要的角色和责任担在肩上。所以当出现类似于这样两者只能取其重的时候，他一定会希望你说就先暂时把这种出去玩的心放一放，等到孩子大了以后，你再出去想找自由也好，找自己的个人时光也好，你再去找。 但他这个孩子已经很大了呀，他 一个8岁， 一个5岁， 一个2岁，完全没有问题。离开妈妈这么几天也不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的问题首先出现在他是一个全职妈妈，就是他已经担了这么多年家里边唯一一个照顾孩子的人这么一个责任， 嗯， 把老公公公婆婆甚至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完全撇在了门外，就是他们之前都不管这些事儿，孩子全是他一个人管， 但是可能是他们不愿意管， 也对，也有可能，但是当这种事情呈现了一个很长时间状态的时候，这些人都已经习惯当了甩手掌柜这么多年，你突然想把这孩子交给他们一个礼拜，他们可能都有点接受不了，一个是觉得我没干过这些事儿， 但 你 说的很对， 嗯， 就是其实他如果想出去玩这个事情，不是说他离不开孩子，也不是孩子离不开他，而是家人离不开他， 对，家人觉得你走了之后，这摊事儿我们都干不了， 收拾不了， 所以我们反对你出去玩， 所以这个是长久以来积累的一种 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有他自身的一部分问题，就当全职这是一个很， 嗯， 我觉得特别需要下一定勇气的事情， 嗯，我觉得即使是全职就养孩子这个事情还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到的， 嗯， 比如说 孩子也不是我一个要的， 亲生父母是一定要共同参与的， 嗯， 像老人家 他们有就是跟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这个孙辈享受天伦之乐的这样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平时也不要说哎呀我特别怕麻烦老人家，我就不让他们过来看孩子呀什么的。这个就像大姨说的一样，这个事情一定是累积成这样。 对对对， 从最初期你刚有孩子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全家人都团结在一起， 哎，谁能干什么谁帮我干点什么，这样的话让每个人都在这个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出点力，他们也会觉得哎这孩子跟我有特别直接的关系，我也能够在他的这个成长当中贡献我的力量。 其实妈妈这个角色是一个我觉得特别需要头脑的角色，就是他要统筹安排手下有几员大将，每个人干什么干什么都要安排好了，你才能过好自己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已经是任劳任怨了五年，拉扯大了一手，拉扯大了两个孩子，这会儿你突然想说我想放几天假，家里人绝对接受不了。所以唯一能够解决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能稍微舒缓一下的，就是把孩子一块带走。 那我那也那也许对，这是一方面吧。 对，但是他应该是想自己出去玩。 对，他又想自己出去玩， 可能比如跟闺蜜出去玩啊，或者跟同事关系比较不错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就是一个是再跟家里的婆婆或者说妈妈好好商量一下，或者说临时的去找一个阿姨来帮把手。帮着家人一块带一带，可能这还是一个能够可行和商量的。再实在不行，就是跟自个儿老公好好商量。就是，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两个人这个情感方面了。如果说老公也不通情达理，那他说到天边去，也没有人会帮他的。 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老公跟婆婆同时都极力反对的话，就可以先息事宁人，然后逐个攻破。 哎，对，这是个聪明的， 对对对， 不要闹，不要吵，反正这旅行的事儿 可以往后推一推，慢慢培养一下他们。 对，没关系的。 大了妈以后出去玩，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就变得如此的 难、 不堪和自私，什么不负责任了呢？其实大了妈以后，我们依然有选择自己生活和自由的权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视频。 我一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不错过各种演出，喜欢接触新事物，和朋友聚会吃美食晒照片，不喜欢攒钱，喜欢享受当下。直到有一天我有了孩子，我的自由呢找不到了。以前我总是说走就走，开开心心的玩耍，有空有空有空约我约我约我，现在每次出行都要提前计划好友，提前安排人帮忙看小孩、留奶、整理尿布，即使千方百计出了门，因为担心孩子也总是坐立不安。于是我不再能痛快玩乐，我总是一场聚会中最早离开的人。哎，我先撤了啊，再约再约。回到家里，我每次都剧烈地谴责我自己，宝宝妈妈对不起你，或许我真的不该有自己的生活。长辈的训斥更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可孩子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呀，就是因为一直有我照顾宝宝，宝宝才黏我，怎么能说我不负责任呢？这世界好奇怪，有宝宝的人就好像不再是人一样，一旦追求一点自由和空间，就会被自己在内的所有人讨伐。也许整个社会对妈妈的期待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家蹲着带娃，如果尝试甩开束缚，大概不会有人站在我这边。也许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乏味的生活了吧，但我仍然想要去争取属于自己的空间和自由，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会受到再多的不理解。今天就让他爸看着吧，我要去放风了。因为反抗反而感觉自己正在用力地活着呢，因为经历了生育的巨大痛苦，所以我变得清醒，我更加认识和爱惜我自己，我不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快乐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多么合格的母亲。我始终相信，一个不甘于平庸热爱生活的妈妈才能教她的孩子去爱这个世界。人的一生很短暂，不要因为任何理由委屈自己，即使当了妈妈也不要被宝宝占据了你的全部人生。请无论如何偶尔把自己排在宝宝之前，请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了世间唯一的你自己。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二零一

会儿下节目要去哪家， 先找个 pub 喝起来。 当然不能酗酒哈，这是当然是有度的。 对对对， 总之就是告诉那些辣妈们，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束缚。 嗯， 其实我明白，就是在咱们这个国情底下，很多的辣妈们，他们不是自己给自己束缚上了，而是被别人所绑架了。 对啊，道德绑架了一下。 对， 就是你看你现在是妈妈，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整个孕期都保持很好的身材，肚子也没有很显， 嗯， 然后包括他也依然很爱买买买呀，很爱出去玩啊，会把孩子扔在家里面啊，嗯，之类的。然后他的家里人就是类似婆婆这样的人，就会说什么都当妈的人了，一点当妈的样都没有。就这种话其实虽然听上去不带脏字儿，可是咱们听上去就觉得很刺耳，非常的难过。 对对对，嗯， 但是好在她有一个好老公，就是会适时的去化解这样的一些即将要产生的家庭矛盾， 嗯， 以及也会啊两边和稀泥，然后媳妇儿你继续爱干什么你干什么， 嗯， 妈你继续爱说什么你也继续说什么，因为老人家有时候你不让他说他也憋难受。 嗯，没错，有的人他性格就这样子的，你也没法改变他，好几十岁的人了， 对对 对，他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当妈这个事情，如果当你的身份已经变成了一个妈妈的时候，刚才雅乔也提到过，它是一个全家性的一个人际交往， 嗯， 它的人缘会比你之前一个小家会更加的 复杂 ，对，嗯，所以你需要去调和不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组合大家的各种力量一起来帮你维持好这个小家。 嗯， 对， 嗯， 对，组合好了以后，你也就能获得自己的自由， 你就可以如鱼得水。 对，哎， 确实是，所以 要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家庭当中，妈妈的情商如果够高的话，这个家庭的幸福感是会成倍的提升的。 哎， 小孩子将来长大之后也会有个非常好的模板。 对， 像刚才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作为这个妈妈，她可能确实会不太高兴，但是我想她如果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当她下次面对到婆婆的时候，她完全可以稍微收敛一下下，让婆婆觉得，哎，她因为刚才那些话有了多少一些些改观，让老人心里也能够舒服一些，等于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其实也对她老公来说也是个好事儿，不至于老公总在中间和稀泥。对，所以时间长的话，其实女人如果你真的心疼老公的话，多少在她的妈妈面前稍微夹着尾巴做人一点点的话也会好很多。 对，或者你自己想出去玩，你也可以隔一段时间让你的公公婆婆让你的爸爸妈妈也出去玩一玩，对不对？我们可以帮他们 轮流放假， 轮流办各种事情都帮他们弄好了， 对对对， 他们也出去放松一下，然后再回来，嗯，他们也会觉得啊，你出去玩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对，嗯，所以还是要换位思考更重要。 很多家庭都有那个家庭委员会， 谁来执政行了， 时不时的开个小会，然后举手表决一下关于亲生母亲这个长假能不能出去玩这项事情，我们来表决一下态度啊，同意的请举手，放弃的请怎样怎样的。 哎，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家庭有时候也需要一些仪式感。 哎，对，这种仪式感如果说往大了说呢，好像就是挺认真的，但往小了说，其实也是在这种地方就可以不经意的就把一些矛盾就化解掉了，是吧？ 嗯， 也挺好的。嗯， 对对，嗯， 我们家反正就是建了一个微信群嘛，就我们六个人， 嗯， 我爸我妈我们俩，然后公公婆婆， 嗯， 反正我们就是时不时群里边发一发孩子的视频啊照片呀，啊，然后聊一聊近况啊， 嗯， 因为他是一段时间是奶奶看，一段时间是姥姥看， 姥姥看，嗯 啊，所以大家就都很想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然后就会每天聊一聊。反正也挺好的， 好像他们家也是这样，就是一段时间俩人交班，奶奶看一段时间，姥姥看一段时间，大家互相交班，挺好的。我觉得这样最好，千万别是就是姥姥奶奶一起，或者爷爷姥爷一起。 我刚要讲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家是有点混的状态的， 嗯， 就是看似好像是轮流交班，但是你知道，因为姥姥爷不在北京， 嗯， 他们是隔一段时间来一次北京，那么默认就是他们到北京的期间就是姥姥爷来带， 嗯， 但是呢爷爷奶奶这段时间因为之前是他们带，他们就会很想，他们又觉得说，哎呀，最近是姥姥爷带，我们再去插手是不是不太合适， 嗯，但是又忍 不住，但他又忍不住想要来， 嗯， 所以这个东西很尴尬， 那 非常尴尬。 那 我现在一直在想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到底要怎么着， 那就让他们来呗， 我说了，但他们又不好意思来，来了以后呢又会跟姥姥姥爷说，哎，要不周末的时候你们也挺辛苦的，你们也回自己家待一待， 哦，就是说他们也想，哦，就是这种关心呢，往正面理解，就是他们也知道看得很辛苦， 挺累的， 对，你可以适当歇一歇。但是呢，如果说让对方会多想啊，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觉得我带的不够好， 对， 或者觉得我们在这带有妨碍于你们经常来看孩子， 以至于我们六个人的群里面发关于孩子视频和照片，更像是一种炫耀。 哦，就是谁在看的时候 谁在 发， 对。 这个我觉得理解有点 是不是很烧脑 太烧脑了， 非常烧脑，我跟你说。所以各家都有各家的特殊情况， 是不是？ 因为我们家就是我和我老公都是在大同嘛，我们都是老家都是大同，然后我们 一起的， 我们父母也都在大同，所以我们现在过年的时候就把他放在家了，他现在就一直在老家待着，我们家孩子。 哦，你不想他吗？ 想，我每周回去，然后他奶奶爷爷现在看着，然后我爸我妈也会想他嘛，就时不时的过去看他一下，然后在家里待个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看他一会儿，然后又走了，反正每天都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他们反正觉得也没什么，就反正想去就去了，然后我公公婆婆也说你们随时来，就是这样。 还好，我觉得是这样，两方的父母呢，一个是有的人懂得进和退，有的人知道分寸，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出现你担心的问题。 对， 但如果说有一方是大大咧咧很大线条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又很敏感，可能就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对， 是吧？ 还是跟性格有关，当然也是多沟通嘛，我觉得反正一家人嘛，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说，大家可以坐下来分一个工。 对， 比如说真的大家都很想带孩子，就是我们家的问题就不像别人说没人想带孩子，我们家是 都想带，就是因为生的少嘛，那生一个呗。 哎， 这 个解决办法， 我觉得就是解决问题，就是太少了，抢不过来， 一家带一个。 那会儿我爸妈就说过，说幸亏就我们家属于是爷爷奶奶身体比较差一些些，可能没有这个精力带，所以全部放在姥姥姥爷身上。所以姥姥姥爷经常会说，哎呀，这还幸亏是我们带，如果这要是但凡爷爷奶奶这个体力也比较好的话，也想带的话，还要打架呢。 就是这样的， 所以 不相信， 对吧？不相信。所以我说还是要多生一个吧，没别的了。 对， 趁你年轻多生一个。 你们怎么可以把生孩子这种事情说这么的轻而易举和那么不严肃呢？生一个孩子只是为了让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可以公平的带吗？那怎么能行呢？ 但最起码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到最后，对吧？成人教育什么不都得是我们亲生父母来吗？ 哎，刚才我说个正题啊，我觉得如果说想要调节这个问题，还要靠你和你的先生，就是你们两个人来给双方老人所谓的，比如说下达指令也好，比如说没关系的，爸妈这周末你就过来吧，然后那个公公婆婆你们先休息两天，就你们可以来调配，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会比较听你们的，而且你老公可以来这个发这个指挥权，然后你也可以来说你的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基本各自的父母是听 各 自的孩子的， 管好自己家里的人。 对，没错， 这个是重要的。 对，就是你老公去跟你的公公婆婆说，你跟你爸妈说，这样比较没有矛盾， 这样就像来排班表一样，你们来制定表格，他们只要来遵守就好了，就不太容易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也要提示一下这个辣妈们，在你即将准备要怀孕或者是正在就是待产的过程当中，你耳边会听到很多老人家给你许的这个诺言，比如说，哎呀，你只要负责生孩子，孩子生下来以后我们来养就可以了，不要信。还有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帮你执行，都按照你的那个育儿理念来，不要相信。哎，老公说，亲爱的，你生完以后变胖了，我也依然爱你，你身材还是那么好，不要相信。 我要把这句话截图发给某人去看。 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一个理智的状态和一个清醒的思考，就是我自己现在什么样，我现在家里的情况什么样，你自己心里一定要非常清楚才行。不是说别人怎么说你就信了。包括我最开始说我当妈前和当妈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对自己身材身形的一个管理和认知。是 当时 你对自己的一个认知。 对，当时原因也会说放心没问题，我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但确实有一段时间他也沉沦了一段时间， 沉沦 之后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所以还是好的。 对，哎，所以当妈这个事情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说是一个值得去经历的一个过程，很宝贵。而至于经历几次，就是看各家情况哈，和个人的意愿，还有生二胎这个事情，谁劝都不要听，只听你自己内心最内心的想法，真的 是当面怼回来了是吧？ 把我劝的话又怼回来了，我听出来话音了，就是一定要把住自己内心最最最 低的那个底线， 嗯， 就是生不生孩子这个事情，别人谁说了都不算，只有你自己说了算。 确实，因为当时、如果你一开始抱着生完孩子不归我管，有人帮我带这个打算，那肯定就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整个孩子就是应该是你的，而且孩子的教育在父母来这一块是最好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如果你完全依靠于长辈或者别人的话，很可能会做了一个不好的参考和例子，到那个时候你可能悔不当初，就是已经扳不过来了。所以确确实实养育孩子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也现在越来越通过自己养育孩子这个过程体会到我们的父母的不易， 不容易， 对吧？他们那年代物质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呢，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但是能够把我们培养出来，三观很正，然后同时正能量很足，而且知道该怎么样去养育后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要不容易。 对，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因为生孩子都比较早，所以其实他们的父母还在上班， 也没人教他们怎么帮他们去带， 也没有人帮他们带孩子，他们都是自己在带， 完全纯靠自己摸索过来，对不对？ 对。 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吧，还是我朋友的，这真的 这么多朋友，这么多朋友， 朋友还是自己啊， 朋友一生一起走， 汗都下来了。他怀了二胎，正在怀的过程当中，然后家里老大呢也不是很大，然后呢孩子还属于一个比较黏妈妈的一个两岁敏感期 terrible two 吧，差不多是，平时也要上班嘛。家里平时有婆婆和阿姨一起带，但是春节期间阿姨不都放假了吗？放了一个大长假，他们家阿姨到现在没有回来，所以孩子基本上是婆婆白天带，然后晚上呢他们回去，夫妻俩回去就夫妻俩会带，但是他玩心很重，他就是晚上经常会不回家吃饭或者怎么样的，不太管孩子。昨天晚上孩子不停地黏着他，谁带谁抱都不行，只能是他。但他实在是太累了，因为他已经快到预产期了，你知道吗？孩子呢也有点抱不动了，他要把孩子递给了老公，可是孩子不依不饶，就哭到喘不上气儿那种。雅娇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吧？孩子有时候气急了，就是气得快背过去那种状态， 就要妈妈抱，妈妈再来我一次哈。 对对对，然后都吐了，然后又吐到那个妈妈身上了。那此时此刻，妈妈认为说，至少在场的爸爸也好，婆婆也好，得有一个人伸一把手，说我先接过孩子，让我去 换个 衣 服。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巧合，大家都没有上前帮忙，也是因为孩子也确实就离不开手。他当时就很生气，看没有人反应，他就说：“妈，你能不能帮我抱一下孩子，我去换身衣服？”婆婆拒绝了，婆婆说：“她不要我、只要你，你自己的孩子就应该自己抱，自己哄。” 这婆婆说还够直的啊！ 于是就此发生了家庭大战。因为老公也不帮她，婆婆也不搭把手， 自个儿肚子还这么大， 对自己还怀着孕，就太委屈了。 心情确实也很复杂。 怎么可以这样？你们全家人都欺负我，我就是个外人。女人一定会在生气的时候想这样的话，对不对？ 但是可能就可能我们聪明一点，可能会心里这么想，但不会说出来，我怕他们说出来。 没有说出来， 那还好， 就只是气而已。就这种时候，你其实作为女人会很理解他， 对， 但是你也会觉得说，其实你也有做的不太对的地方。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家里阿姨回来了，她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我们家阿姨回来了， 太平了， 终于不用挂在我身上了，太好了，就是不一样。她觉得，哎，这跟昨天晚上那个还在那哭哭啼啼的小姑娘又不是一个人了，就她今天又表现出一种啊。这个包袱终于甩掉了，我终于可以去做我自己了的感觉。 但是还是个潜在的雷，你不觉得吗？ 对， 就是离开阿姨又不转了这个地球。 对，其实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状态的一个， 其实并不对，就是它不是个正常的一个畸形的状态。对，你不能说缺了这个阿姨，这个孩子就简直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所有不可爱的地方全都表现出来了。来了阿姨之后好了，这是灵药吗？但不应该啊，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都可以成为孩子的灵药，因为他才是最爱他们的， 对不对？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讲过，就是孩子为什么会特别黏你，无非就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如果这个孩子从你这儿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他是不会黏你黏到这种近乎就是无法自已的状态的。 这个说得很对，因为像那个去年大概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当时是病了，就是吐然后发高烧，然后当时是 需要你， 当时是我妈在，然后我跟我老公是已经提前定好那一周的周末要去西安玩，然后他是周一的时候病的，然后等我们周五的时候走，他已经快好了，其实就已经不发烧了，然后我们就说那就走呗，反正那个票什么全部都定好了，然后我们就走了。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因为当时正好是我妈和我婆婆交接班，然后我妈就走了，然后我婆婆在，然后我们家孩子就成天挂在我身上， 不下来， 因为正好他在生病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在身边。 因为他生病，他生病他就觉得啊我不舒服，要黏着妈妈。另外一个就是姥姥走了，就是他最熟 悉 的 那 个人 又 走 了， 然后奶奶这时候他还不是 很接受 那个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出去了几天，我们大概出去了三四天，他 很想你， 很想我。他想我的时候就抱我妈，就我妈在的他就晚上啊就黏着我妈，然后不让我婆婆抱。所以就那大概从十一月底一直到十二月中旬两周的时间，他每天都是那个状态， 对， 就是天天黏着你，然后他也不高兴，就是他平时都是哈哈大笑，跑来跑去那种，他不高兴，就每天绷着脸。然后我说，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他肯定是因为你走了，他想你，然后不开心。然后一直到两周以后，他慢慢的接受了 奶奶， 接受了我婆婆，然后才慢慢才好起来。 这是个小人精， 对， 所有孩子一定是在周遭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自己最熟悉的那个人没有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会要这样抓住一切机会获取安全感，已经确定你是不是爱我，以及你是不是会一直跟我在一起。 对， 对对对， 这就是他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对，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赞同每一个妈妈去拥有自己的自由的人生和做自我的状态，但是你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妈的角色，你还是要给你的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对， 不管你是用高效的陪伴的方式，还是用成天的陪伴的方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要给这个幼小的心灵足够的安全感。 对， 对，让他知道我是爱你的， 而且我就算出去了我会准时回来。 对， 这就是为什么说前期你要跟他培养的是妈妈去上班了，但是什么什么的时候，比如说你睡完午觉，或者你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就会回来。那你说好了你就一定要回去。 对， 你不要以为孩子不会说话他听不懂，其实他都懂。 而且我觉得要培养就是告别的那个意识。 对，告别的意识 就是你说妈妈走了跟妈妈拜拜， 是你不要不声不响就自己跑了。 对，他可能一开始会特别不高兴，他会哭，我们家孩子就是一开始就会哭啊哭，然后就靠吃的哄他。到现在就是我跟他说，我说妈妈走了去上班了跟妈妈拜拜拜拜，然后就你就走吧， 他就干他自己的事儿了。 对，然后那个我们也是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回北京嘛，他不是留在大同嘛，我们早上一大早七点半我们要坐车走，然后我们六点多就醒了，然后我们家孩子也醒，他平常那个点不醒，他六点钟醒了， 他想知道你们要走 一样，他知道，因为我们头几天就开始跟他说，说爸爸妈妈先回北京，然后周末回来看你，就一直跟他在说，他就知道我们要走。然后喝完奶也不睡，就等着等着等着，一直等， 真的 一直等到那个我们走，我们拖着行李，我说那个松果妈妈走了跟妈妈拜拜，妈妈周末回来看你，然后那个奶奶又拿那个吃的哄她嘛，她也没哭，然后就拜拜然后走了。然后我们就后来回来问嘛，说她后来有没有闹，她奶奶说没有，就我们走了以后然后自己又睡着了。 所以雅娇的这个例子，包括我们家孩子也已经有这样的规律了，就早上看到我换衣服就开始跟我挥手 拜拜， 飞吻，各种仪式就来了。 对， 对，走了他就转身去玩自己的了。所以就是当他是在足够的关注和保护的状态下成长的这样的孩子，他会有足够的安全感，他不会患得患失。这也会让你之后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一些。 对， 对， 对， 彼此就有一个很好的默契和配合了。 对， 如果你老是觉得他抓不住你，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不见了，然后下一回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他一定 千万不要偷偷的，就偷偷的，你怕他哭，偷偷走走，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跟他说，一定要说明白你要干嘛去。然后包括爷爷奶那个奶奶和姥姥接班的时候也要说啊，那个过几天姥姥来了，奶奶要先回去，然后你先跟姥姥待着，怎么怎么着，一定要跟他说。 哎，这种事情是要重复的， 对， 你不要指望 说 每一次。一次他就习惯了，你之前要有一个预设，然后包括重复多几次，他会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听你们描述完这些自己的经历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很期待，或者很好的期待将来我们家孩子能够很顺利的就是接受，比如说妈妈出门啊，或者告别呀，或者有一些这个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就是他让我很欣喜的是他基本上表现出来都是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孩子。因为家里边可能爱他抱他的人比较多，有时候换这个人抱一会儿他也不闹，换那个人抱一会儿他也不闹，有时候甚至我下班，你看比如像今天七点才会下班，到家可能都快八点了。按理说，可能如果很粘人的孩子，可能就已经开始找妈妈了。 有些孩子是天生是高需求宝宝， 对， 对他，对他可能不属于高需求的，而且他也属于相对来说对我比较有安全感的那种。他可能看到我回来之后，反应过来，哦，原来你回来了，一笑你就回来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意识说，哦，